第37集。在这个世界上，有路过乞丐会给买一碗热饭的人，也有会给乞丐一巴掌再加一脚的人，有在街上看见没人牵的孩子抱着孩子去报警的人，也有抢了孩子贩卖器官的人，有人也有鬼。我跟巫贤禅走出警局，见到阳光我才好了一些，刚才我全身都是冷汗。他心疼地牵着我，揉着我的指尖，对着我的手掌哈气。 啊，老婆，怎么了？怎么这么冷？是不是不舒服啊？ 我勉强笑了笑。还好，我们去医院看一看吧。他装模作样地弯下腰来，在我肚子上听了听。 怎么了？老婆怀了小喵喵吗？ 怀你个头！我被气笑了，弹了他一个脑瓜崩。天上下了点小雪，我们打了个车去医院。那医院是全市最好的医院，植物人特护房一个月要10000块，再请个护工做专业按摩，一个月加一起光是医院花的钱就要20000块，而杨柳一个月的工资扣除五险一金才4500。前台的护士很客气，给我们指了指房间。我们没有进去，就站在病房门口看了看，护士正在给他按摩，光着身子，我还有点不好意思，想着转过身去等他把衣服穿上我们再看。结果巫贤禅却拽了拽我的衣袖，在我耳边小声说道： 老婆，他下面缝了好几针呢。 我心下一惊，不是因为巫贤禅悄悄看人家小姑娘的身子，而是因为他说道缝了好几针。因意外变成植物人，下体缝针，缺失的门牙，这三个信息让我陡然升起一阵冷意。究竟是谁能对一个孩子下这么狠的手呢？我们找到前台的护士打听情况，他们却一问三不知，只知道孩子是去年送来的，已经差不多快一年了，孩子妈妈每天都来看看孩子，偶尔还带着一个男孩子一起过来，高高瘦瘦的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看着文质彬彬的。他说的这个人，从外形上来看，真的很像李天池。但更多的事情，我们恐怕要去问杨柳，才能够知道了。 孩子受了这么严重的伤，难道他没有报警？白巫山竟然对这小姑娘一无所知，难道杨柳没有报警吗？ 唉，看来我们只能采取非自然手段了。我有一个猜想，你要不要听？我叹了口气，正在往外走，他却抱着我背着走，为我遮挡着夹着雪花的狂风。 老婆说，我听听。 我怀疑啊，是李天池导致了杨柳的女儿陷入昏迷，是他性侵了这个小姑娘，然后又装作好人为这小姑娘垫付了医药费，同时恩赐一般的要求杨柳做他的走狗。你觉得逻辑通顺吗？ 通顺。但是老婆，为什么杨柳会接受着无缘无故的资助呢？ 那你的意思是？我迟疑地望向他的绿眼睛，但因为这眼睛太纯粹太深情，我竟然忘了要说什么，只好问道： 我怀疑还有一个替罪羔羊，或许是李天池伤害了小姑娘。但是你知道，如果一个母亲的孩子被伤害了，那么这个凶手一旦落入母亲手里，那必然不会有什么好下场，对不对？所以他一定会找一个替罪羔羊。 可是这跟杨柳接受资助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我有些迷茫地问道。 等他找到了替罪羔羊，他就会告诉杨柳，杨柳怒急攻心，可能会做出一些很残忍的事情，到时候李天池再出现，告诉杨柳他已经掌握了杨柳伤人的证据。但因为是他把替罪羔羊送到杨柳面前，他也有罪， 所以两个人变成了同一根线上的蚂蚱。这时候他才提出结盟，他和杨柳互相保守秘密，他则用金钱买杨柳的忠诚。 我恍然大悟，原来是这样。我总结道，所以还有一个受害者，这个受害者是无辜的，可能已经死了，是这样吗？可是杨柳身上没有什么东西，除了原野以外，他…… 这也是我疑惑的地方，所以我们得去问问杨柳。 我们又回了警局，提出要见杨柳一面，白无山拒绝了我们。 理论上来讲，只有他的律师可以见他，但你们可以等他晚上去看他女儿的时候，在病房跟他碰头，如果他愿意的话。 我们只好先回了家，到了家的时候，何元道他们已经回来了，他手中拿着一个小巧的东西啊，正在来回抛着。 瞧，看我们找到的什么？ 他把那东西递给我，我看了一眼，是个耳钉，应该是黄金的，很小巧，是只蝴蝶的形状，背面还刻着个零。零是个什么意思啊？我疑惑地看向了巫贤蝉，巫贤蝉表情严肃地解释道：“ 理论上来讲，你就是零，老公是一。 一，你个大头鬼！”我白了他一眼。何元君的声音从镜子里传了出来：“ 会不会是名字的谐音啊？比如这个人叫什么什么零，或者是零什么？ 这也有可能。乖宝真棒。” 何元道亲了一口镜子，原野拿着一袋薯片，一个劲儿地问：“ 玲，我倒是认识一个叫做玲玲的老师，跟我一起进的学校，都传他跟校长有一腿，不知道是真的假的。” 和校长有一腿？他点醒了我，这个世界上唯一能跟母爱抗衡的，就是父爱。杨柳能为了女儿的医药费做一个走狗，那么李天池的父亲为了儿子的前途杀一个人是很有可能的。 你家住在哪个方向？距离李天池家远吗？ 原野想了想：“ 我们家在他家东边呀，不太远。” 那你要去的公安局在哪边？ 在西边，跟我家方向相反。 所以你从李天池家里出来就准备去报警了，对吗？ 是的，我身体里还有那玩意儿呢，都是证据，我回家干啥呀？我还不赶紧保留证据报警？妈的，早知道不站在江边大桥上伤春悲秋了。 他说着说着觉得有些不对劲。 你是说有人从我出来就一直跟着我，然后把我推下去了？ 他十分惊讶地看着巫贤蝉。 要是我回家就没事了。 知道你家地址的人多吗？我问道。他沉默了一会儿。 我们有职工资料卡，校长跟老师都知道。 明天何元道去找一趟这个林老师，问问他丢没丢东西。 何元道答应了。在晚上的时候，我们准时到了医院。在临出发前，巫贤蝉神神秘秘地叫了只猫出去，不知道干什么。等我们到了医院，那个女警察对着我们点了点头，转身出去了。 哼，来看我笑话吗？ 杨柳正在给女儿梳头发，看见我们进来，惨然笑了笑。我只是来问问你啊，你为什么要帮助李天池？我看着他的眼睛，忽然看见他的眼尾细微的鱼尾纹和脸上掩饰不住的疲惫。他此时此刻像个普通的母亲，而不是那个为虎作伥的不理智的女人。他自嘲地笑了笑：“ 你也看到了，他爸爸是校长，我女儿又病了需要钱，校长让我多照顾照顾他儿子， 他就照顾照顾我女儿。公平交易，不是吗？ 哦，你女儿是怎么变成植物人的？ 是意外。 他不愿意说这个事儿，只说了这三个字就转过了头，继续给孩子梳头发。我淡然地说道，你女儿好不了，她的魂魄不在这儿。 你说什么呢？ 我看着她的眼睛，我说她的魂魄不在这儿，你女儿的魂魄在李天池的身上趴着。 你瞎说什么呢？啊，都21世纪了，还有人信这个？ 你女儿左边的门牙缺了一颗。我笃定地看着床上紧闭着嘴唇的小女孩说道，她的神色变了变。 你肯定提前就知道了。 我今天上午才知道，因为我在李天池身上看见了个小女孩，她梳着双麻花马尾，缺了一颗门牙。她低头看了看自己手中孩子散开的头发，终于红了眼眶。 你能帮我吗？我求求你。 说实话才行，你慢慢说。 我是前年从乡下调过来的，到了这儿，人生地不熟的，还带着萱萱。萱萱身体不好，平时要吃中药保养，一个月2000块钱。我们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。